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就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洛阳，我在这里等你。 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4:02，欢迎各位来到女神百分百，我是女神袁一， 我是小雨。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在我们嘉宾区的两位，当然有一位大家很熟悉了，好吧，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嘉宾浩神。 还有旁边这一位是我们今天的新朋友哈，也是可能我们以后会长期合作的，来自金宝贝早教机构的莉莉，欢迎你。 欢迎 莉莉，你因为今天第一次在话筒前出声嘛，你可以就是放心大胆的把你平时跟孩子们上课的那种状态呀、语调啊、声音的分贝呀拿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做主持人的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如果你不说话我们就会不停的说话就 是这样 很吵，所以你一定要见缝插针，找着机会你就立刻说话， 你要学会抢话哦。 对，今天是莉莉的一个对于莉莉来说是一门新功课。大家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呢，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在一直播上找到活力982这个账号，在其他的一些方式上也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活力工厂。 是的， 还有我们的北京时间在首页上也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在盒饭。哎，等会儿，我们的这个 倒了，快把它立起来。 别拿， 在盒饭 Live 上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对不对？ 我举一下吧。 我们的收看我们直播的方式真的很多哦，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这个牌子好像有点不太听话。对，但是后面它有两个靠山。OK， 这样就好了。 OK， 今天我们要聊一些和什么母婴话题相关的呢？我们今天说一说阅读时光，因为最近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频率都在推广阅读这件事情。 是的， 当然阅读这个习惯其实是应该从小去培养的。到底宝宝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去读书？怎么去培养？爸妈们在挑书的时候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规律？今天 Lily 呢会作为权威的一方，因为你平时带小朋友教小朋友一些什么艺术课呀、娱乐课呀、音乐课呀，接触小朋友很多，所以你那儿一定有很多要跟我们分享的内容。我们稍后在百分百 Party 的辣妈正传当中呢会一一来跟各位讲解，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你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们的问题了，会现场在直播当中也来答疑解惑。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 也是慢慢看，我们看到的是上周有一条资讯说，在湖北有一位张先生和妻子带女儿去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南湖时尚城，好长的定语，总之就是一个广场的商业街去玩那个轮滑。下课之后呢，他们就准备给女儿换鞋，就把女儿抱起来了，放到了广场景观灯的不锈钢灯罩上。大家就夏天去乘凉的时候，在广场上应该会见到这样的设施吧，就很多的灯罩，不锈钢的也好，或者大理石的也好，上面通常呢可能会有一个小标语写说，就什么有电 禁止触碰之类的， 对，禁止触碰，但是就不以为然。可是当时把孩子放上去以后呢，妈妈也碰到了，不小心碰到了一下这个灯罩，感觉自己被电了一下，那孩子坐在这个灯罩上呀，所以下意识就把孩子赶紧抱起来看看孩子怎么样了，发现孩子已经躺在灯罩上没有任何反应了， 被电晕了， 就那么一瞬间的事儿，于是立刻就送到了附近的诊所，最终呢被120急救人员送到医院以后，就悲剧就发生了，就没有救活这个孩子。 我的天啊，太可惜了。 就是在广场上面的一个设施，大家肯定都会见到过，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图片，这就是那个肇事的景观灯，它是一个不锈钢，就你看它的造型还挺时尚的，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它是一个设计款的什么雕塑， 确实看上去会觉得没有什么危害， 没有那么大的攻击性，但实际上确实就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隐患， 好可怕。 所以在这儿我们女神百分百也是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包括我们视频那头的所有的听众和观众，夏天因为经常会去广场上乘凉嘛，所以你会难免遇到这样的设施，不管我觉得就是矫枉过正吧，你就看到这样的设施时候不要靠近就好了，包括去玩喷泉什么的都要离得稍微远一点。 是的， 这是我们今天女神麻辣烫跟各位分享的第一条资讯。接下来看到的是明星的孩子会怎么来过暑假，别的孩子在暑期旅行的时候，明星宝宝小糯米却在上课。 杨幂的女儿吗？ 对呀。 没有露过真脸的那个小糯米吗？ 一直都没有露过真脸。所以你们也很想看她的真脸。 我很好奇啊。 对不起，我这里也没有。 我以为你说我这里有独家小糯米的面孔。 那杨幂可能会就起诉我吧。看看小糯米的暑假据说安排的非常的忙，因为太忙还上了热搜。因为杨幂的公公刘丹透露说，3岁的小糯米要上很多的兴趣班，行程排得非常满，以至于完全没有时间和爸妈去旅行。难怪小糯米每次被媒体拍到，不是去上课的路上，就是在上课的教室。 真的。 看看照片吧，有图有真相。你看每一张都保护得很好，但是他个子很高，哎，可能是遗传了妈妈的大长腿。 这大概是大概多少岁数？ 就是现在3岁左右。你是不是觉得已经有就是小美女的那种架势了？ 感觉身材比例很好。 对，再看，这是他们家的家人在接送他上课的路上，以及在教室里在上绘画兴趣班。 他真的很忙，哎， 非常的忙。你看他的艺术作品吧。 哇， 这其实还是丽丽，你见过很多就是这个岁数的孩子，你觉得他的小糯米的这幅作品，你给他打分的话，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合适啊？我不知道在金宝贝是不是会给孩子作品去打分，你至少可以评价一下。 其实不会去给孩子的作品打分的，但是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比如说他的布局方式，然后他的用色方式，或者是他可能会有不同的作画的方式，拍打在上面或涂刷在上面，都是他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 我们再来看一张这张图片哈，这图片底部有很多的色块的组成，而且我觉得非常的意识流， 很抽象派，我觉得他能红，哎， 对，他的意识是在流动的，他的所有画笔都是流动的， 是的，他不用像妈妈一样辛苦的当明星，他可以当画家，他的画可以卖， 他可以成为一名艺术家。 对艺术家。 所以通常如果是在就是专业的早教机构的话，去引导孩子去做一些艺术创作或者绘画的创作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方式呢？ 如果要是引导他去创作的话，其实对于不同阶段的小朋友，他比如说他的精细肌肉发展的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会给到他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对于像2到3岁的小朋友，他们对于所有的材料已经掌握得特别好了，然后我们就会去在可以给他符合他的最近发展区，比如说他可能用胶棒可以粘到立体的东西上，这样会对于他更难一些。 嗯， 对。 好吧，所以陈浩已经在非常认真的在思索说， 这个画面， 对，我的孩子在出生第几天以后，我就要开始给他安排非常丰富的暑期安排。 第一天喽， 第一天的时候你就写一个距离高考还有7000天、嗯、 不能输在起跑线哦。 对，其实没有了，因为我们家孩子也是从6个月左右开始去接受早教，然后每次 你晚了， 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输在起跑线。 但是你知道，我跟身边的人，比如就随口提起说我要陪我家孩子去上课，因为我会以上课来涵盖他去上早教这个概念嘛，他就很惊讶说 What？你不是刚生了孩子吗？那孩子多大？我说对，现在10个月。我说10个月呀。说妈呀，你疯了吗？现在就给他上课，我就会很辛苦的去解释说，其实不是上课、嗯，就是陪他去玩儿，只不过这个玩儿呢更有规律可循而已。嗯、 是这样的， 所以没有那么可怕，大家不用去这么的去防备或者说抵触上课这个概念。嗯，只要是适合他的就可以啦。继续来关注。美国的 DFA 近期发布了关于吃鱼的一些建议呢，孕妇还有哺乳期妈妈和孩子去进食一些富含 DHA 这个三个字母，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 很熟悉。 你看，连浩婶这样的新手爸爸都在点头，频频点头。但是富含 DHA 同时还要低汞成分的鱼，汞是一种金属成分嘛， 哦， 比如什么样的鱼会比较好呢？像小黄花鱼、秋刀鱼， 爱吃爱吃， 但不是给你吃的， 是给孕妇吃的。 孕妇哺乳期妈妈，带鱼啊、鲅鱼啊、鲷鱼啊、河鲈鱼、河鳗鱼、虾、鳕鱼、鲑鱼、金枪鱼罐头、罗非鱼和鲶鱼，有条件的妈妈呢可以参考一下。好了，问题来了，浩婶儿，不许看稿子，请说出我刚刚提到的鱼的三种类型。 秋刀鱼、小黄鱼、鲑鱼、鲅鱼、金枪鱼罐头。 哎呦， 很不错嘛， 是看过书的人。 他说到吃就是会格外在行， 对啊，他只是很爱吃鱼， 他只是很想说 面相是看面相吗？ 他对，你看你的脸上的肉，你感觉你吃的不少，而且重点是他很希望他媳妇儿，就是因为他媳妇儿正在怀孕嘛、嗯、孕妈妈，你少吃点是长肉不好，他养他家不好，留给我吧。 不是，我真的怕他现在吃太多，胎儿长大了之后，他当时不好分娩。 可是你媳妇儿很瘦啊。嗯、 对呀、啊，你完全没有这个担心，这担心是 孩子长大， 你就是想抢别人的食物，就是馋。 对，不用解释了。好了，今天的女神麻辣烫暂时是这样，我们进入到100%Party的辣妈正传，来看看我们今天要来说宝宝阅读的事情啦。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都羡慕，何以解忧？唯有辣妈。 100% Party 的辣妈正传，今天来说宝宝阅读。各位也可以拿出自己手边给孩子们买的一些书啊、可以发给我们，然后来询问一下我们今天来自金宝贝早教机构的这个莉莉，来看看是不是适合你们家孩子这个年纪来阅读， 机会难得哦。 对，你的阅读方式是不是正确的？当然我和小雨作为辣妈代表， 我们是变态辣妈代表。 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变态辣妈。 因为我们不是微微辣呀，我们刚生了孩子几个月的时间，身材就那么的好，曲线那么的明显。 可能你是变态辣，我是微微辣的。 你也是变态辣，我们是变态辣组合。 好吧，我们今天带来了自己家里面的， 好不好、 啊、才不要。我们很温柔很温婉。对，我们今天带来了家里面的一些书。 嗯， 我们有的是买的经过实践之后认为是买的比较合适的，但也会有一些买坑了的。我刚才还在给丽丽展示哈，如果 参考参考， 对，可以给仅供大家参考。先问浩婶吧，因为他是实习酷爸嘛。你现在有没有想过孩子生出来以后你要怎么去给他进行一些亲子的互动，在读书这方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已经给他买了24史和4库全书。我不知道 你家孩子压力也太大了吧。 你才是变态好吗？ 因为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想问，我本来我觉得我小的时候看的基本的读物啊， 嗯， 10万个为什么， 嗯， 都有吧。 对， 然后安徒生童话精选， 1001夜 啊，1001夜 格林童话， 对， 格林童话，伊索寓言， 唐诗300首， 然后海底2万里， 嗯，对， 是吧？ 但是， 然后我确实看过24史啊， 但是 24史从， 但是莉莉，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咱们回忆起来，我们小时候看过的书的时候，你已经有记忆了， 对， 对不对？ 嗯， 有记忆就是三五岁的事情了，已经是。所以那前三年你丢失掉的记忆，你在干嘛？你并不知道啊。 我没看书，肯定没看书。 咱们小时候很有可能没有在看书， 很有可能，但是也无证可循，因为也并没有一些记录。 但我现在有印象的是，我在那会儿还不识字，完全不识字的时候，我妈妈是英语老师，她有给过一些就是原版的加菲猫的动画，就是图漫画书。 你小时候好洋气， 很洋气吧？然后那个全是英文，我根本看不懂。然后我就会根据上面的图片来编一些故事，我会讲给我妈妈听。我说妈妈，接下来我要给你念英文书， 厉害了。 然后就自己瞎编。根据那个图案来瞎编，但这也是我有记忆以后的事情了。所以现在的孩子，因为我们一直在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嘛，大家都在读书，虽然他们三岁以前没有记忆，可是我们还是要从一开始就去培养他阅读的习惯，对不对？ 对呀。 所以怎么来培养会比较好呢？ 其实对于宝宝来说，就是他从出生开始，其实我们可以多给他一些像视觉呀、听觉或者是触觉方面的刺激。然后像现在很多的书，比如说触摸书，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五颜六色，他的书会做得很鲜艳，就是也是在刺激他的视觉和触觉。然后妈妈在读的过程中，他会听到妈妈的声音，感觉到更有安全感，也是一个听觉的一个刺激。 好，既然丽丽说了这么多书的类型，我要去到表演区，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家里面现有的一些书，我把各种种类都分别带了一本过来，然后请丽丽来分析一下我买对了还是没买对，以及每本书应该怎么用。 好期待哟、 我现在听不到任何声音啊，所以你们随时来跟我。 好的哟。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两本是我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家孩子买的， 这个我也有买哦， 是不是？是，应该是布料的。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因为他在口欲期，他可能随时会把东西塞到嘴巴里面，所以我一定要给他那种，放到嘴巴里也不会怕的，以及可以经常清洗的。 是的。 而且这个书里面有那种， 对，小孩子会很喜欢这样响响的声音。 对，这可能就是丽丽刚刚讲到的，从听觉、视觉上面同时来开发他的。 是的。 对，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布书，然后妈妈会发现它有声音，然后上面的颜色也特别鲜艳，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绿色呀、橙色、紫色，然后一下子就吸引到宝宝。 对， 但是如果对于刚出生的宝宝来说，妈妈可以给他买一些更大的，然后 色块更大的， 对，色块更大的，这样他更能看到，因为他刚出生，他的视觉发展的并不是特别好 哦，就是更明显一些的， 对对对， 是吗？ 更明显一些。 这样的图案对于刚出生的新生儿宝宝来说就有点太复杂了。 对， 所以浩婶，你现在要下单的就是彩色卡和黑白卡。真的， 可是我已经下单了这个书哎，而且是同样大小。 退掉，退掉， 你不用得到的。你在这个之前还需要买黑白卡和彩色卡，那个卡片大概就是可能 A4 纸这么大吧，或者你也可以自己制作，拿一张 A4 纸，但比如写一个大写的 A， 或者写个 B， 一定要写好看一些。 对，它只是在分辨，因为它一开始的视觉只有黑和白，然后慢慢的进入到彩色，彩色卡也是非常大的色块，比如说一个出生的太阳啊，一个月亮啊等等的，然后在之后才。还是这样的书， 原因你离话筒近一点咯，声音有点 小，是 的，再离近一点。 然后 学习继续。 好，然后我有一个疑问，我要问丽丽，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我打开很多类似这样的儿童书的时候，会发现只要说到苹果的时候，里面就一定会有一条虫子。 真的，我家里有好几本类似的书，都是会有虫子。 就说明这个苹果很环保，没有打农药啊。 但是你不会，就我担心一个问题是，以后宝宝他懂事儿以后知道这是苹果的时候，他会不会担心在吃苹果的时候里面钻出一个虫子？ 就是说他下意识会有这种意识， 对 啊、是吧？ 对，但是这个其实不会影响到宝宝的，就是因为他在成长 的过程中，根本不知道那是虫子吧？ 对，妈妈会告诉他，就是像很多小朋友，他手上碰到脏的东西，他会擦掉一样，然后他会看到了虫子，他也会知道那是虫子，在其他的绘本里面也会知道。 原因好像咱们现在的是那个直播有一点问题哦，就是你的那个话筒声音大家是听不到的， 表演区没有声音，是不是？ 对，表演区的声音有一点问题。要不然你抱着你的书回来喽，你回来吧，回到你的位置上，行吧？好，现在我们 的元一女神已经回到了她的座位上，抱着一大摞 的书， 白书了吗？ 开始吧。 因为有网友反映说你的声音会听不到哦。 好，那就我再把刚才的话大概说一下吧。对。刚才讲到的其实就是两本很简单的类型的书，叫布书，里面会有一些纸张的声音。然后在那个之前，如果是新生儿的话，建议会先买一个黑白卡以及彩色卡，然后一步一步的在网上进阶。然后接下来我要讲到的这几本书，我觉得是很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是这个坊间对于这样的书叫做猜猜猜，它是其实是有一些噱头在里面的。比如说首先它是硬纸板，就不容易撕坏，因为孩子等到就能够坐立开始，他会撕东西，他会对一切可以撕的东西会很感兴趣。这样的书我们家孩子是很喜欢的，首先它撕不坏，我很喜欢。其次它每一页都会有小窟窿，他会想要探索这个窟窿后面是什么东西。 哦， 对， 给了他一个契机让他去探索， 对，去探索更多的东西。丽丽，你能给我们指导一下类似这样的书大概适合多大的孩子来使用，以及家长在陪伴他阅读的时候会有什么样一些注意点吗？ 这个猜猜猜，因为它上面有很多的洞，然后对于宝宝一到两岁的时候，他的手就是会发现很多很多细小的东西，比如说像我们的钥匙孔，然后很多很多小东西小洞，然后妈妈就会发现他可能拿起来特别小的一个纸，然后告诉妈妈他发现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可以让宝宝去买这本书，然后让他去摸一摸，去看一看。但是其实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猜到后面是什么的。 对， 然后如果要真正的让他去猜到里面的东西，其实它里面是有一些逻辑的，比如说他看到他的眼睛，然后他的身上的颜色，然后对于这一些就是他两岁多的小朋友他才会有一些逻辑在里面。 就因果关系，你还不要指望一岁以内的孩子能够明白说你看黑和白是什么呀，你看是奶牛，他并不懂。 对， 所以你不要指望他懂这些逻辑关系，但至少这个书在他手里面是一个物件，可以把玩一阵儿。 是的， 以及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冰冰会一个镜子，他照到自己的脸的时候好开心。 小孩子好像都很喜欢照镜子。 对， 我女儿也是一照镜子就感觉自己很美的样子， 被自己美到，被自己帅瞎，就这种感觉。所以 跟你们俩的这个爱好非常接近哈。 对，说对了， 因为我们就是女神啊。 所以这本书其实使用的寿命是很长的，它不容易被毁坏，只是从半岁开始一直可能到两岁左右都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对， 同样的这种类型我这边还有一本，没有那个书那么的方便携带，会稍微大一些。它也是这个叫洞洞系列，有很多，这是马戏团，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什么交通工具啊，总之内容很丰富。它这个洞是从第一页一直可以延伸到最后一页的， 重叠的。 哇， 手感很棒。 哇，这个即使孩子感触不到，咱们自己玩的也很开心呢、 到底是给孩子买书还是给自己买书？ 这个真的很好玩哎！ 哎，这里面颜色很鲜艳，它会也是有一些知识在里面，这比如说这教颜色的，粉色呀、红色呀、橘色呀什么的。但你看它的洞从大往小，每一页都越来越小，一直到最后是一个小星星这样的小窟窿。因为小孩的手 很 细，对。就是我很推荐大家买这种材质的书，因为真的撕不坏。但是小雨今天也带来了书，这种的，你有给你家女儿试过吗？ 没有，这个是我不会让她用手拿着的，因为一撕就烂了。然后 这个很容易撕烂，我们家孩子平均一周撕一本。 真的吗？ 而且还会放到嘴里用口水去浸润它。 那撕烂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 就是崩溃。我一开始会阻止他，后来我发现他的手速会超过我的语速。 它其实也是一种好奇的探索了。 对，所以撕书代表什么呢，丽丽？ 其实对于宝宝他现在来说，他一岁半以前都在口欲期，就是他会用自己的嘴巴去尝试很多的东西，就像我们大人用手去感觉它的材质一样。然后在这个时间就不要去阻止他这个 这样 的 行为，对， 让他尽情的撕咯。 对，因为如果阻止了， 祝你撕的开心咯。 很大的时候然后又会出现这种行为。 所以在这样的就是撕书的行为大概到几岁是会就是完全自己就戒掉了？ 撕书的行为其实大概到了一岁半之后应该就会好一些。 所以像这样的书，就像小雨所说的，一岁半之前你要是买了的话就不要让他自己去触摸。 对，我会给他读故事，企图他能听懂。 他其实 用我动听的声音和美丽的面孔， 我觉得 企图打动他， 这一点很重要。很多家长都会发现说他这么小我给他读他不懂，他根本就是在自己玩自己的，还会上来打扰我拽我什么扒我的脸什么的，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不爱读书？ 其实也不是的，就是他读书也要根据他的兴趣点，因为每个小朋友的兴趣点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妈妈可以等他，比如说他现在如果会用手指去指的话，他指到了哪边，妈妈就可以带他去读哪一页。就是他会告诉，用自己的手势告诉妈妈我感兴趣的点在哪。 哦，但是这是也是到了，比如说到十个月左右开始会有这种指向性的时候， 对对对， 他才会跟你有这样的互动。但是在这之前，你可能每一天坚持给他有很棒的这个阅读时间的时候，他都是处在一个完全不知所措， 对对对， 就是跟我没有关系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啊， 但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坚持从孩子3个月开始，每天晚上睡前就会有睡前故事的环节。 3个月就有了吗？ 对，他告诉我说他是能够看到孩子一点点的变化的。他给他读很多类型，比如说唐诗三百首，你的20-40，什么45经，包括各种类型故事书都会跟他讲。刚开始孩子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后来就会开始去拨弄他，在后面可能就会去上前凑两声啊什么的。他会发现孩子慢慢的进入到了角色里面， 开始参与了。 到现在开始会安静的坐着听了。 现在孩子多大了？ 现在是刚刚1岁。 哇， 他坚持了已经9个月了， 那真的很厉害。 所以家长也需要坚持啊，就你需要给孩子一个适应的过程，所以培养是需要时间的。 对， 但是接下来我要推荐这本书，哦不是不推荐，1岁半之前，在他没有自己自主的戒掉撕书这个习惯之前，像这种高大上的什么立体发声经典童话， 这个不会撕烂啊， 就不要浪费钱了。不，你还看到是封面，打开， 我要看一下。 它其实，我给你们看哦， 里面已经很凌乱残破了，它还没有打开，已经掉出来了。 它其实每一页都应该是这样，打开是这样的。 很美啊， 但是 满足咱们的小公主的心啊， 每一页都应该是这样，有立体的折，就是折的这种状态的。 对啊， 但是请看第一页，立体的去哪里了？没有了。 这是什么东西？ 没有了，这本来是应该有一幢房子，有一棵树， 房子呢？ 没有了，消失了 ，disappear， 被小怪兽吃掉了吗？ 第二页没有啊，第三页本来应该有个铁皮人的，没有了，然后再接下来，城堡是被我挽留住的城堡。 哇， 这个，本来应该有5个小飞猴的也没有了，撕得体无完肤啊。 我有一个提问，在他撕完第一页的时候，为什么你还要让后面的事情发生呢？ 对，你们都会这么质问我，可是 他不是说了吗， 你为什么不能及时阻止吗？ 真的阻止不了， 你直接拿过来啊。 他会跟我生气，他会觉得我抢他的玩具。而且你看奥斯大王的脸，他翻开来有时候有这样的声音的，你能听到吗？ 他们可能听不清，我来学一下。 对，就很可怕的笑声。其实这样的书的互动性是很好的， 是的， 会能够吸引到孩子的注意力，可是就是不太适合太小的宝宝， 可能适合更大一些，如果1-2岁的小孩子会很喜欢。 这本书很贵，将近200块。 哇， 所以大家不要提前买，不要提前。 它是不是还有同系列的很多别的？ 有彼得潘， 我要买， 有绿野仙踪。你现在不要买，买了你会后悔，很浪费钱。再等一年， 想买我就自己撕着玩。 对，我想自己看啊。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在跟大家说宝宝的阅读时光，跟大家来说一说，分享一些在什么样的年纪的时候宝宝应该读什么样类型的书。一会儿丽丽会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性的一个叙述。我们这边还没有完全展示完我们今天带来的各种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的案例，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活力982这个微博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 对，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参与我们的视频直播互动了。 北京时间的首页上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如果你正在开车没有办法看直播的话，也欢迎在这个 FM98.2 这个音频上面留存。当然在我们的看视频的时候也可以点击关注。 是的，这很重要， 非常重要， 成为我们的粉丝哦。 对，我们也欢迎一下超级小优啊，他说我给孩子讲书还不够他撕的。其实每个妈妈都会有相类似的这样的苦恼，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告诉你说，在孩子还没有戒掉撕书这个习惯的时候，什么样类型的书会更适合你这个年纪的孩子来阅读。 是的， 所以一定要继续锁定哦。欢迎新进入的龙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哦。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陌上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4:32，女神百分百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我是浩婶， 我是莉莉。 嗯，我们的嘉宾浩婶还有我们的嘉宾莉莉都在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来聊宝宝的阅读时光这个问题，就回答了我们视频直播平台龙哥说都在聊啥呢半路进来不太了解我们在聊宝宝的阅读，对什么样的年纪应该读什么样类型的书，以及啊，这个在读的时候，父母应该怎么来更好的帮助他参与？我们刚刚推荐了一些，一岁之前的，我们目前都停留在一岁之前哈。包括我们视频平台上有很多的妈妈说，孩子撕书这个习惯呢，基本上都是在一岁半之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但是可能每个小朋友也不一样， 对， 有的可能会持续的比较长的时间，因为他其实是会发现他撕开了之后，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就有声音。 就是爽所以如果他想要那样的声音的话，就可以买我刚刚一开始给大家介绍那个布书里面带那种纸的声音， 撕不烂的那种， 对对，撕不烂的可能会更适合一些。总之要告诉父母的就是，当你决定要去陪他一起进行阅读，我觉得不是决定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去陪他去做这个习惯的培养的时候，就一定要有耐心，不要轻易的放弃，不要说就一次，我只给你一次机会啊，你不好好看我就不陪你读了那肯定不行，对不对？接下来这本我很推荐，就是触摸书。它就是会，比如说讲个小兔子，你摸一下，虽然不是真的兔毛了， 哇， 但是真的 兔毛的话，这本书应该价格就要贵很多了， 就会贵一些。 这个兔毛应该都是戴在你们身上的吧？ 就、没有，我们很环保，很环保。就是这其实也是环保的一个出发点嘛，它不可能说真的就拿兔子皮毛来给你触摸，只是让孩子可以去感知说啊，兔子是毛茸茸的就够了。然后以及讲到瓢虫。是这种不灵不灵的闪光纸， 咦， 是吧？瓢虫很可爱啊你要培养孩子爱动物的这种情绪啊。还有小鸟，它也会有这种毛茸茸的手感。 我也想摸，我也要摸一下，我真的很好奇。 哎，我为什么我们小时候都没有这样的待遇啊？ 就觉得现在孩子很幸福，是不是？ 我们小时候都是二十四史， 所以你现在 问个为什么？为什么？所以我就想问，为什么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个呢？ 包括你看，像狐狸的鼻子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 PU 的皮质的东西， 哦，还真是。 总之每一页的 相关的小动物都会有这样的触摸感，所以你也不需要用这本书去告诉他说书里面在讲什么，其实书里面讲什么是次要的， 感受才是最重要的， 对，参与其中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视觉触觉嗅觉、 嗯、真的每一页都做得非常的精致、嗯、 对，丽丽像这样的触感的书的时候，对于一岁半或者两岁之前的孩子在给他翻的时候，他除了去触摸以外，因为他摸一两次可能也就腻了，怎么去进一步的开发他对于这个书的持续的兴趣呢？ 就是这个像这种触觉书，其实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图案，比如说像它有小兔子，然后或者是有不同的小动物，妈妈就可以给它发出不同的声音或是不同的动作、啊、然后让它去模仿妈妈的声音，就比如说像小狗然后他可能就会注意到了，哎，他就要过来看一看小狗，然后妈妈可以让他去找一找，对于大一点的宝宝可以让他去找一找他的眼睛他的鼻子，小一点的宝宝就可以拿着他的手告诉他，哎，这是他的眼睛，这是他的鼻子、啊、这样就会好一些。 可见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 当妈妈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但掌握很多爸爸来学习是很好， 爸爸很 对呀、啊 哦、妈妈给他翻书，爸爸在那望望是吧， 像说一下爸爸，我刚想说像狗啊这种类型的动物妈妈不太方便学 的,、啊啊、 的就爸爸很喜 欢，对啊，这样一家人都参与进来很有爱啊， 对。接下来这边我也是要强烈推荐这本书，伴随我们家孩子有半年的时间了，从他六个月开始就一直在用这本书，虽然价格是不便宜了，但是因为他物有所值啊，它是一本也是会发声的书，但是跟我刚刚说那立体书就会实用很多，嗯，它当然每一页它是音乐书，我称它为音乐书、嗯、music book 嘛，每一页都会有相关的一些就是五线谱、嗯、然后会有唱词，然后比如你翻到第三页的时候，你这边对应按一个三， 就是第三页的歌曲咯。 前面是没电了， 没电了 演砸了耶， 我刚想问它是放电池的对不对， 对，会放电池，然后就可以开始唱歌，对，而且就是发音啊各方面啊曲调什么都很标准、嗯、重点是它这个材质也是撕不烂的，刚开始的时候孩子对于这个书可能只停留在翻页，嗯，孩子很喜欢翻东西、嗯、这么翻翻翻，他并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他翻到哪我就会给他摁一个相对应的按钮，然后开始唱歌了、嗯、到现在开始他已经会自主去摁其中的按钮了、 哦、哇， 对，他会摁，虽然他可能不知道我摁的这首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歌吧、嗯、但是他会有这样的探索的这种想法， 他会去模仿你的行为对吧， 会， 模仿能力是很强的小孩子， 什么可怜的孩子， 哪里可怜， 他们很幸福啊， 有我们这样优秀的妈妈他们很幸福啊 有听友问了说小雨为什么一脸嫌弃， 我没有嫌弃、啊、 他刚刚看到了七星瓢虫，他可能怕小昆虫， 对，我是有点怕小昆虫啊，我并没有嫌弃那个书， 在袁一家里都是宠物吗 没有，我没有养小强的这个 没有这个癖好， 对 对, 对，接下来的几本书是我觉得目前孩子还用不到的、嗯、可以让丽丽看一看来确定一下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是这本，其实是属于宝宝性教育当中的一本很经典的一本读物， 嗯，快来让我看一看， 你可以看一下， 我真的是个好奇宝宝， 别人需要教育是吗？ 不是需要我们需要了解怎么去教育宝宝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对，这很重要， 我为什么会想要买这本书，是因为他在八个月的时候大概有一天洗完澡，我看到他开始去碰自己的器官，我就发现说他可能需要这方面的教育了，我就上网去搜，可是对于孩子宝宝的启蒙的这种教育方面的书籍只有这种很经典的书籍，但当我拿到以后我翻开看里面的一些故事的时候，我觉得逻辑性太强了， 他可能还不太能懂， 不懂，对， 比较难， 所以这套书包括这套书有很多的那个系列，嗯，他们应该在什么时候给宝宝读才会比较合适， 其实在这个阶段大概宝宝三岁的时候才会问妈妈为什么男生和女生是 不一样 的， 会有这样的问题， 然后到这个时段妈妈就可以去给他读一些相应的绘本、 哦、所以他现在发生我之前讲的那个反应也是很正常， 对对对， 你不用过多的去焦虑， 对对对， 是吗、哦、我就很焦虑说哦怎么办，他开始有好奇了，我应该怎么去引导他，他还不会说话怎么办， 他不会，他很小，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本书有没有小女孩版的， 有 我也想买一个小女孩版， 现在买太早还太早， 小妹妹的故事是吧 接下来是这本呢是一个也是很知名的一个绘本，然后是布布兰来翻译的，我会觉得说这本翻译的有点让我不知所措，比如说翻出第一页青蛙，嗯，居然是呜，青蛙不是应该呱呱吗？对不对？我不知道翻译怎么讲。 青蛙在哭吧？ 然后青蛙看到蛇发出哇的声音，是它突然被人附体了吗？它害怕 哇， 就很惊讶。然后老鼠不是应该是这种吗？但是居然是呜， 为什么知道在屋什么？ 很不合理哎！ 然后看到猫， 不是这里面除了屋和蛙还有别的字吗？ 好像没有。然后小朋友也是屋， 还有我，对。 然后蛙，好像这本书就是告诉你屋和蛙的，因为它的书名就叫蛙。接下来这个有屋和蛙以外的了，来浩婶。 这本书应该叫乌和蛙的故事， 然后包括蝌蚪也会发出乌的声音，所以我不太懂这个这种绘本丽丽应该怎么去发挥它的作用。对 对，怎么解读这 个？对，其实就是有些绘本其实妈妈也不用就是发挥特别大的想象力，就照着上面去读就可以了。刚才我也翻看了一下这个绘本，就感觉到它是很多都是有联系性的，比如说它刚才发出那个蛙的那个声音是因为它看到了下面有小蛇，就是它可能会怕小蛇，然后小老鼠看到了小猫咪也是发出了哇的声音，然后他也特别怕小猫咪。然后在读这个的时候，妈妈也可以就是对于大一点的宝宝可以告诉他为什么，或者是让他自己去寻找是为什么。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他只露出了他的上半身，然后第二页他的就是完整的一页就出现了。 哦，这个逻辑关系我没有发现哎，你看半身全身，哇哇，这小蝌蚪就算了，你看这边有全身，还有俯拍图， 真的是， 真的， 我刚才完全没有发现 哇，所以需要指导， 确实。 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本书了，我们让小雨带来这本世界地图，我们再一下，你有使用到这本世界地图吗？ 这本书我简单来说一下。他是这样的，是在孩子生之前我老公买的。他为什么要买这本非常复杂的书呢？是因为他书外面有一个那个签儿，就是裹着那个壳，那个上面写着跟着爸爸去旅行。 明白了， 他就觉得可以拉拢女儿的心。但是这本书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上，上面有很详细的世界地图，是不是大概得到几岁的时候才能用到呢？ 这个我大概估计两岁多，因为两岁多的时候我们才会让小朋友去认识那个地球仪 啊。快了，告诉你们家先生还有一年半他就可以拉拢女儿了。 但是我觉得女孩可能 自己先普及一下这个地理知识啊。 你怎么知道小雨不精通世界地理？ 你看不起谁呢？ 这个人真是的。 你什么意思？ 好啦，时间关系，我们接下来赶紧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三个环节秘密花语了。今天有精彩视频要分享给大家。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今天的秘密花语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一个短剧，这短剧表现的呢，就是在到了夏天以后，辣妈们经常会带着孩子去小区遛弯，就会遇到一个特殊的人群，叫做大妈， 小苹果人群。 对，这个很好，这个很好。你在遇到这些人群对你的带娃的方式进行一些指指点点的时候，你可能会不高兴。我们来看一下辣妈应该怎么来解决呢？ 不知道当妈的是不是都有过同样的遭遇？明明呢只是下楼遛个娃，却遭到小区大妈对你带娃行为的指指点点。 哎呦，这孩子也太瘦了，给孩子多吃一点吧，太缺营养了。看这孩子的发型，你怎么睡的呀？都瘪了，给孩子用小米枕头吧，真不上心，长心。天哪，你孩子都一岁多了吧，还吃奶奶？羞羞羞羞！哎呦， 哎，原本我们当妈的美丽心情，被这些所谓的育儿专家弄得像吃了个苍蝇。哎，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回想起去年夏天，我带着我几个月的女儿在小区里面遛娃。然后呢，小区大妈对我的孩子进行了轮番的上课。在此我真的很想对小区大妈说，亲爱的小区大妈，如果在以后看到我带着孩子穿着纸尿裤出门，请你不要这样说。 天气这么热，你还给孩子穿着这玩意儿，捂出病可咋整？天气这么暖和这么热的情况下，不就应该光屁屁吗？还把那玩意儿给兜起来。你说说，你从小给孩子穿这玩意儿，以后长大影响孩子生育。 亲爱的大妈，我想对您说，只要选择透气性良好的纸尿裤，并且注意勤更换，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宝宝在18个月左右，括约肌会发育成熟。如果在这个之前强行使用你们认为的把屎把尿的话，反而会阻碍孩子自觉的去感知和控制大小便的能力，吃力不讨好。 亲爱的小区大妈，如果在夏天很热的时候，您看到我带着娃光着脚出门，请你们不要再这样说了。 你怎么不给孩子穿上袜子呀？ 夏天再热也不能脱掉袜子，你脱掉袜子孩子以后会得风湿病的，寒从脚起，别动不动。 亲爱的大妈，我想告诉您，宝宝夏季光脚走路有利于刺激末梢神经的发育，而且更有利于学走路哦。所谓的风湿什么的都是无稽之谈，只要孩子不觉得冷，就大胆的让他光脚吧。 亲爱的小区大妈，天气热了，如果你看到我给娃吹空调，请你不要再这么说了。 孩子这么小，怎么能够给孩子吹空调呢？将来感冒了、发烧了、拉肚子，你负责呀。我跟你说呀，这空调啊，不是啥好玩意儿，不要给小孩子吹，恶心人。 亲爱的大妈，我想告诉您，空调不当使用确实会让人不舒服，可是只要正确使用就可以了呀。比如说，室内外温差不要太大，落汗之后再进入到空调房，每天保证开窗通风，每个月要定时的清洗浴网，这样就可以了。大热天如果非不给孩子开空调的话，反而会导致孩子整辈子睡不安稳等等一系列问题，因为宝宝本身自我调节能力就不是很好。 亲爱的小区大妈，天气热了，如果您看到我还在给孩子喂奶，请你不要这么说。 怎么还没给孩子断奶奶呀？都已经6个月了，你的奶奶都没有营养了。孩子都2岁了，你赶紧给断奶吧。 亲爱的大妈，我想告诉您，母乳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营养的，不过在宝宝6个月之后，单宁母乳没有办法满足自身的发育需求，就需要补充一些辅食。世界哺乳协会公布的母乳的抵制营养多达400多种，而且还可以有效地降低孩子肥胖风险和过敏的几率，成年之后也不会容易患病哦。 亲爱的小区大妈，天气热了，如果您觉得我的孩子太瘦，请你不要再这样说啦。 这孩子营养不良，你是怎么当妈的？你是怎么看不过孩子的，把孩子惹成这样？你这个当妈的需要注意孩子的饮食营养。 亲爱的大妈，我想对您说，我们知道你们都是从食物短缺的年代过来的，所以在你们潜意识里，孩子只要太瘦就是营养不良。可是每一个孩子都得变成小胖子才好吗？只要根据合理的饮食规划，身高和体重达到一定的标准，瘦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亲爱的小区大妈，天气热了，如果您看到我给娃留着比较长的头发，请你不要再这么说了。 你看你的孩子的头发又黄又疏，趁着天热赶紧把孩子头发给剃了，再抹点生姜，这样的话就可以像我一样又黑又绿。 亲爱的大妈，我想对您说，发量整固脱屑，喝过抹生姜不用放毛钱柜。 亲爱的小区大妈，天热了，如果你看到我家娃有枕秃或者是帽子长得不够高，请你不要再这样说啦。 你家孩子一定是缺钙了，给孩子补补钙吧。你看你这孩子缺铁缺钙还缺心眼，你赶紧补钙吧。你 亲爱的大妈，我想告诉你，枕秃是因为婴儿长期躺着或枕头摩擦造成的，和缺钙并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注意营养的均衡摄入，婴幼儿时期的儿童并不会有什么微量元素的缺失。相反，如果补钙过量，反而会造成发育迟缓。 亲爱的小区大妈，现在天气热了，如果你在外面逗我的孩子，发现他并没有跟你做任何反应，请你不要给他随便贴标签扣帽子了。 你这孩子太内向了，这么内向以后在社会上怎么补钙？你这孩子太任性了。 亲爱的大妈，我想问您说，就像邻家公子活泼好动一样，胆小害羞，这是我们家孩子个性气质，千万不要随便给我们家孩子贴上负面的标签。再说，只要找到各家适合自己孩子性格的教育方式，就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呀。 亲爱的小区大妈，大娃本来就很辛苦呀，所以我的火气当然会有点大喽。那如果要在这种情况下，你还对我的孩子指指点点，你就别嫌弃我对你的态度冷漠。哼！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这样大妈在自己的位置上刷出了一道亮丽的 真彩。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好了，看完了小短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女神百分百的直播间，也感谢我的同事泽华的亲情演绎。 她这个大妈完全超越了咱们两个的风采，哎， 真的。还有听友说了说，哎呀，你们刚刚讲的，我们家老人就说了，给孩子抹生姜对头发是很好的。嗯，当然对于这些养娃的误区呢，我们以后可以专门挑一期节目来好好的说一说。 对的， 在我们今天女神百分百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回答最后一个网友的问题啊。超级小优说了，孩子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读英文的绘本？如果他连中文都不太明白的话，读英文的绘本会不会影响孩子说话？我们请丽丽解答一下。 读英文的，我想一下，就是一岁半到两岁的孩子是发现他一岁半到两岁的时候，他会有那个单字和叠词出现了。 嗯， 然后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给他读那种简单的单词的是没有问题的。 嗯， 然后 比如说 apple 啊， 对对对对对， pear 啊，没有问题。 然后他大概到两到三岁的时候，他可以开始说小短句了。 嗯， 然后像这种就可以给他读稍微长一点的，就是比如说三个单词主谓宾在一起的这种就可以了。 嗯， 然后再大一些，其实都读出来也就没关系的。 而且其实小朋友在语言发育期间，英文和中文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嗯， 它不会互相干扰， 会同时进行。 我们就拿小糯米举例，小糯米是在香港的一个国际学校上学的，上到幼儿园。他就是在才不会说话的时候进入到幼儿园，就是刚刚开始会说话的时候，他的语境环境全都是英文的，他那中文和英文可以完全随时切换。这样的好处，其实好处就在于不会像咱们到了就是中文的母语体系已经建立好了之后再来学英语，那你在每次讲英语的时候，你就会先在脑子中把英语翻译成中文，再把中文翻译成英文，然后再说出来，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如果你能够让你的孩子从小语境是英文和中文同时平行前进的话，那他是完全不需要这么一个很复杂的切换过程的， 对，会比咱们活得容易。 对，他的英语和中文说不定可以同时成为母语。 是的哟。 好吧，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再次感谢我们的莉莉，希望以后可以经常做客我们的节目。 嗯， 感谢我们的酷爸浩婶，感谢小雨，拜拜， 拜拜。